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容让阿欧咧今日先喺节目前咧讲呢一个大湾区理财通嘅投资者咧，达到12.5万人啦吓。根据广东金融监理局嘅党委委员啦，刘云海先生咧，咁早前咧就喺2024年第三季嘅新闻通气会入边咧就表示啦。截至9月底，大湾区咧参与试点个人投资者咧达到12.5万人嘅，系去年同期嘅2倍，涉及资金咧跨境咧达到900亿元人民币啊！你唔好以为咧得12.5万人好似好少咁啦，但系玩得咧呢个大湾区跨境理财通嘅人咧，绝不是泛泛之辈。咁可能你会话嚟紧会有咩可以睇啊？咁样当然啦，要睇住政策啦。政策嚟紧就系、是、譬如内房项目好多白名单啦。咁啊，刘生又指出啦，目前咧辖下嘅金融机构咧已经第四次为到白名单嘅404个项目咧提供授信啊，1350亿元人民币啊，落地融资项目咧达到331个啊吓，咁啊其中咧民企啊房企嘅内房嘅计划咧占咗比例嘅70%啊，希望有助咧改善咧内地啊内房一个叫生态嘅情况出现啦。咁其实见到无论系国家啦，以至咧香港方面咧好多嘅理财互联互通咧都积极进行中啊。咁睇下嚟紧咧点样喺呢个金融市场咧全方位优化咯。转个头再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呢、這个时间听首歌先啦。 那数件事，含蓄的、紧张的、大过累事，但我。 自作自何不一早说再见？你说的话意没有送出，留一杯酒。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阿欧今日咧请嚟啊两位咧，科技界嘅猛人啦，有学术嘅界别嘅，咁又真系喺前线好 practical 咧，喺云端事业领域嘅一啲高管啊喺当中啦，咁啊，早晨啊两位，咁啊先请啦，有呢个阿里云啦国际业务啊副总裁啦刘斌星先生呢度啊，呢号你好，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亦都有咧教联会啊副主。席啦，亦都系咧，城大副校长啦，张教授啊，张泽松教授啊，早晨，张教授， 早晨啊，欧，早晨，咁多位， 好振奋，近排呢一两年嘅学术成就咁样，你哋都用咗好多力度啦，去打造一个全新嘅校园嘅姿态啦，喺学术嘅领域啦，都做得好好啦，咁样，我见城大嘅 ranking 都升得好快，不如我即系题外话先问下你呢一个先啦，系咪都喺个中港融合啦，以至喺大湾区嘅布局入边咧，都好多内地学生啦，以至喺个学术领域咧，都全方位咁样想去大力去扩展一下咧？ 的确系，因为我哋啱啱今年咧就即系开办咗我哋个东莞分校啦，咁所以整体成个大湾区嘅布局咧，其实系好全面嘅。咁另外城大啱啱今年我哋庆祝紧30周年，咁所以咧我哋好多嘅毕业生其实而家咧都喺大湾区咧做紧教授。 哇，真系噶， 系啊，冇错， 咁劲啲阿林老师应该系教授咁样，即系呢个教学双长做得非常之好。咁点解话用城大嘅牌头，跟住同阿里云有一啲合作方咧，要问下 Leo 啦 ，Leo 就温尼莎。你哋希望透过呢个比赛有啲咩成果啦？ 好，谢谢。我们这次其实举办了那个比赛哦，那么也想通过我们跟更多的这个学界啊、学校的一些这个联动啊，那么一方面去这个提升我们这个教师啊、学生在云跟 AI 领域内的这方面的学习的成果跟效率，那持续的去这个促进人才，共同的为未来去培养人才。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过去这个一两年内，这个生成式 AI 其实是。不仅是在这个科技界这个非常火，那其实已经逐步的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其实都有在用了，所以说我们也逐步的希望说这些应用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学生时代就能人让我们的学生去接触，那么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为未来去培养更多的这个数字化的人才。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也刚刚好，我看这个就是前两天特首在这个施政报告里面会提到，就全面继续推动我们中小学的这个 STEM。 是啊。 那么在这个 STEM 里面呢，而且是成立的叫数字教育策略发展督导委员会，那么率先会在官立的学校里面去推行这个 AI 辅助的教学先导计划。那我觉得这个正好啊，跟我们这个事情不谋而合，是吧？我们可以希望透过这次比赛，更加多的去鼓励我们的学生去参与我们 STEM 的一些教育啊，提高他们在这个数字化领域啊，这个生成式 AI 领域为未来的这个科技人才做好这个奠定的基础。 咁我又短短概括用广东话翻译一两句啦。其实咧 ，Leo 头先讲咧，就系啊嗰个生成 AI 嘅概念咧，就同特首刚啱出嘅施政报告咧，好多嘢都不谋而合嘅咁样。咁啊，所以都早着先机，以至系为到我哋嚟紧嘅年轻人好好嘅去布局啦。嚟緊嘅後生仔唔做科技 仲有咩嘢做呢？咁所以即係科技絕對係一個好嘅面向，無論係雲端以至係 FinTech。 嗱，一陣我再同你講多少少。嗱，我又問一下即係張博士啦。嗱，今次對呢個比賽，嗱，你哋兩個當然互聯互通去搞呢個活動啦。個合作嘅過程係點樣㗎咧？ 我哋好高興啊！即係教聯會啦，咁我哋能夠即係有份參與今次嘅活動，亦都係非常之高興。咁喺講多之前咧，我可以分享我自己大學嗰個職位。其實我個職位咧就叫即係數碼學習。咁其實咧，即係正正就係我哋而家即係特區政府行緊一個大方向，就係即係數字教育啊呢方面。咁所以我哋見到咧，今時今日無論係大學啦、中學啦、小學生啦，其實咧喺個學習入邊咧，其實人工智能啊、數碼學習咧，其實已經融入喺入邊。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即係成個合作過程當中咧，我哋見到係好鼓勵嚇，好多，因為今時今日教聯會咧已經係講緊係全港最大嘅老師嘅會啦。咁我哋講緊個會員都60,000+人。咁我哋希望咧，即係透過今次嘅活動咧，能夠咧，即係讓更加多嘅學生能夠參與。咁所以我哋見到今次成個比賽唔淨止係展示學生嘅創新能力，一個技術應用嘅平台，更加重要咧係可以激發啲同學對 AI 入邊嘅興趣。 係 咁啊，由等佢哋咧可以從小咧就可以培養呢個好奇心啊。咁我哋都鼓勵更加多香港嘅即係中小學參與啦。咁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希望啊透過今次活動咧，將來呢批學生咧就多啲啊加入嘅城市大或者香港唔同院校啦。 同埋與此同時就係為到成個社會為到國家作出貢獻，呢個好重要。我哋好需要咧，一啲雲端啊 AI 嘅人才啊嚇。咁啊嗱，每次咧要講搞比賽咧，要揾 sponsorship 啦，係咪先？都要有啲投資額度嘅。咁啊，真係要問翻 Leo 啦。咁啊，喺管理層角度咧，今次嘅比賽入邊啊，究竟投放咗幾多咧？又係咪真係個力度好大去支援啲學生咧？ 對，我們其實。在大家就讲这个生成式 AI 这一块啊，首先我们这次投入其实是我觉得是前所未有的大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 AI 技术，包括云跟 AI 这两块的这个投资啊，其实我们在无论在全球，我们在基础设施的投资方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研发的投资方面，其实是前所未有的大。在当然在香港，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有这个三个可用区在本地，就已经是服务了我们本地的学校啊、学生啊，都是很穿越的去使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数字化人才本身就是我们的人才的培养，其实也是很关键。 嗯， 你光有资源，光有可能技术，那需要有更多人才去应用那些技术。那么在我们这个人才的培养的过程中呢，我们一直投入于这个资源性的培育这个全球性的这个数字人才，而且我们也是进一步去加强跟我们本地机构的合作，比如说跟我们这个教联一起很强的这个合作。那么进一步呢，从学生啊，从在学校内，然后到走出校园，踏入社会以后呢，那么可以培养更多的这个数字化的人才。那么其实此外呢，我们在这个 AI 比赛以外的话，其实我们本身在香港就跟很多这个香港的本地的机构去很多合作。其实之前我们也跟那个香港大学的这个 Hong Kong U Space 啊，其实跟我们的这个 CIS Foundation 合作呢，为香港的中学去设计一套云计算的课程。那么其实也已经这个超过了有20多所香港本地的这个学校呢，去提供这个云计算的这个课程，也是去提高我们这个学生的这个数码的能力。 呢、这个都几估唔到喎，嗱，又等我去翻译一下，可能收音机旁边听众一谂到就系、是，哇，咁大嘅一个科技系咪先？全国性嘅一个或者全球性咁大嘅一个科技，咁讲紧嘅云端计算都系俾商家用啦，系咪先？因为依家一定要计数咧，双十一啊开始咗，系咪先？咁所以即系会计数啊，又话做销售平台啊，刷流量啊，但系原来喺 education 喺教育嘅角度，头先阿 Leo 总裁都讲。讲咗好多，喂，原来都应用到咁多，而系好着地嘅，系好接地气，系关于本地嘅一啲学习，譬如头先讲 Hong Kong U Space 或者 Hong Kong U 一啲嘅课程或者一啲演算都可以摆到落去咯。呢、這个我几估唔到喎，个应用层面系咪啊？呢 个，我可以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包括这次的这个活动内啊，我们不仅是这个提供这个大家的这个用 AIGC 的这个学习的场景或是场合，另外我们也提供了很多实习的这个机会。我觉得我们不仅是 提供技术、提供场景。那么也希望这个更多的包括中学生、那大学生，能有机会来我们真正企业里面来体验一下啊，这个真正哎，我们这个一家科技型的企业 咁好，可以系咪由实习生开始可以翻埋工啊？你知啊，揾食都好艰难，我老板系嘛，即系咪递埋 resume 俾你一条龙咁样？我哋下一站喺前海翻工噶，系嘛？ 对啊，但这一年像包括这个圣保罗书院呐、啊、仁济医院、林百星中学啊、圣士提反书院以及这个圣母玫瑰书院的学生都有参与到我日常的这个我们平时工作里面来，我自己也跟他们有很多的互动啊，在这个 summer 的这个 intern 里面，我自己的感受，其实这些学生非常 smart。啊，就是不是说你觉得他们是一个孩子，他们的这个学习的能力，啊，包括我们跟他交流以后，他自己动手能力是非常非常强。 系唔止强啊，我觉得好成熟， 好成熟，系啊系啊， 即系佢哋，你以为佢呢个年纪仲系谂住踢波、打波、拍拖，但系唔系，其实佢哋已经有佢哋好想做嘅一啲嘢。嗱，一集咧讲唔晒嘅，下集咧再请咧两位咧科技界嘅猛人啦，喺个学术领域啦，我哋多讲。聚焦讲多啲呢个 AI 生成嘅比赛，喺学校嘅层面、教联会嘅层面，以至喺大科技嘅层面，点样我哋做到工商学习三者嘅一个互相联动，先可以搞到成个香港嘅科技学术领域再更上一层楼。我非常期待喺下一集入边再同两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哋 ，thank you， 多谢， 多 谢， 多谢， 多谢。 厉害啲啦，麻烦请你收收口，笑下啦喂，微笑去掩饰伤口，绝望是乐观者最怕生存地臭，要禁制我泪水倾出眼眸。厉害啲啦，麻烦请你收收口，笑下啦喂，微笑去掩饰伤口，寂寞是大海覆盖落单的方舟，靠向那里乐观者肯接受。有时百隻蝴蝶於我喉嚨內拍翼，有時利尖也沒有力，痛也無法喊一聲，有像是火山閉起了光，而死灰紛紛散落我面旁，是我是我，從來已悲觀，還找不到方法學習快樂。睇開啲啦，麻煩請你收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会在早上十点四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强烈热带风暴潭尾继续稳定向偏西方向移动，早上会在香港以南大约五百公里掠过，并且稍为增强。在潭尾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下，相关的强风区和雨带会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本港今日风势将会逐渐增强。为配合东涌线沿线的路轨改道工程，港铁今晚的东涌线来往东涌和欣澳站列车服务将会提早大约两个钟完结，由东涌站开出至香港站的尾班车时间为晚上11:01，由香港站开出至欣澳站的尾班车时间是11:07。至于欣澳至香港站的列车服务维持正常，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东涌和欣澳站，接驳巴士最密3分钟一班。港鐵今晚會派出大約100名職員協助乘客，兩個相關車站會增設特別標示和指示牌，提供乘車資訊。港鐵又話，因應天文台即將宣布發出三號強風信號，工程團隊正係密切留意天氣狀況。假如今晚的東涌線服務調整安排有變，將會提早通知傳媒和乘客。伊朗首都德克兰附近传出巨大爆炸声， 以色列表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相信发电厂是目标之一。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以军对伊朗攻击以回应伊朗近期对以色列的袭击。美国白宫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军事目标的针对性打击属于自卫行动，是对伊朗十月向以色列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的回应。较早前多个传媒报道，在以色列对伊朗袭击之前，白宫已经收到通知，但是美国并没有参与。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九点，强烈热带风暴潭尾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5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3.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北部，并且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偏东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朝风势逐渐减弱，仍然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星期一仍然有一两阵骤雨，下周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呀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去到芜湖街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嘅部分行车线封。咁新界区方面啦，咁就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屯门公路咧有宗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有交通意外，车龙到屯门市广场。重复一次啦，咁就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对出。咁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梅船處一段咧，稍為車多，龍尾去到蝴蝶灣公園。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東涌裕東路迴旋處九龍。有環保署提醒你，4.1腦計劃依家已加埋抽濕機、乾衣機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櫃同洗衣機，買新機時可以叫銷售商幫你安排免費上門回收。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俾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眼前黄沙漫天纷飞，想象中的大漠荒原，你一个人站在哪里？ 荒原既是意境，亦是一种想象。 散文集《人间荒原》书写了作者当下的城市生活，以及对生命各种矛盾的感受和观察。 今个星期，我王毅就邀请到作者叶秋贤介绍他的这部作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电视节目《香港寻踪》走访香港和广东共有的时代印记， 寻找不同年代的历史痕迹，以真实的故事穿越古今，联系两地。香港寻踪，今日下午6:20，港台电视31。CIBS 人人广播， 香港设计有故事， 有做时装设计专做首饰设计的 Tara。 在疫情的时候，那我就开始自己去 backpack 行山，那当时我就觉得啊，其实这个世界有更加多内心或者 spiritual 的东西是需要去 take care of 的，那我就觉得啊，我想学一些新的东西， jewelry 就是其中一个 media。 更多关于香港设计师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设计有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下半集节目咧，阿欧同大家讲下啦，即系航空公司出咗咧一个数据公布啊，九月份啊吓，乘客量咧系181.6万人次啊，按年升咗17.8%，咁啊主要咧就系受惠啊前往咧去英国开学嘅学生哥啦，同埋国庆假期咧出行嘅人数增加嘅。与此同时咧，其实数据亦都话俾你听啦，去成个东南亚玩嘅人咧都越嚟越多啊，包括咧日本啦、曼谷啦，以至咧佢哋啊，翻到內地嘅航班咧，亦都咧開始頻繁，包括上海線啦。咁點解啊？咁可能你會話：哇，上海依家咧去到大閘蟹蟹季，哇，流曬口水啦！嗱，一陣先同大家講下大閘蟹同埋北上食蟹嘅好去處啊！先講下上海咧嗰個繁花熱都緊要嘅，所以點解話一部影視作品嘅成功咧，可以拉動成個經濟同埋生態圈咧？依家今時今日咧，大家去到上海打卡咧，就除咗啊喺外灘嗰度啊，或者去徐家匯嗰度啊影下相啊，其實咧好多咧都參照翻咧阿王家衞導演嘅一啲作品啦，跟住咧再着翻差唔多嘅衫啦，去嗰个景点嗰度打张靓卡，影张靓相嘅。咁当然你话影完相打完卡，当然要食下嘢饮下嘢啦。咁周边地区又会咧带动翻个经济同埋人流喺当中。原来喺文体里融为一体嘅产业化，今次喺《繁花》呢部作品咧，就真真实实可以完整咁样体现得到啦。与此同时，睇下香港啦，香港九龙城寨非常成功啦。你见到咧，机场管理局啦，其实喺香港嘅机场亦都搭建咗咧一个啊 backdrop 系关于咧九龙城寨嘅，入边咧系好多造景系好靓嘅，好多内地嘅游客啦认识九龙城寨呢部电影咧，亦都会去打卡啦、影相啦，咁亦都会带旺到旁边。喂，究竟啊机场嘅食肆可唔可以做翻啲本地？少少嘅怀旧食品咧，譬如菠萝包啊、蛋挞啊、白糖糕啊等等等等。如果系可以拉动到个经济产业链嘅话，呢、这、一个咪又系好似繁花咁样一个影视生态文体类嘅成功咯。所以有阵时喺度谂，或者帮个香港谂下，呢啲维度真系可以多做少少啊！寄望香港唔好一年淨係得一部九龙城寨啊，仲希望有更加多出色啊可以飞升国际嘅作品，能够用影视业务拉动香港嘅经济生态圈啦，咁就最好啦。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最瘦，淡淡地多亲厚，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 患难亦能攜著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护他，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护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攜著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活他，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护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在金紫荆护荫下，从未退缩，背后坚守你我和他，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区生活一小时， 好，头先应承过听众朋友讲讲大闸蟹啊嘛，系咪先？上到咧上海食大闸蟹系咁样嘅，好多时候咧已经有一个咧拆蟹嘅小哥咧帮你咧拆好只蟹噶啦，高还高，肉还肉，一兜一兜咁样上，你只要染下啲醋，夹一啲，哇！齿甲留香啊！所以成日话点解去到上海食蟹系咁容易呢，系因为真系好方便啊！啊，讲起咧，主持人啊，我都流晒口水啊！再加咧啊，佢哋当地嘅一啲配酒啦，黄酒又好，花雕酒又好啦，两杯到肚咧，确系上心落事嚟嘅。嗱，讲开酒品啦，咁啊，自己都唔想讲咁多，因为朝头早节目啦，咁成日叫大家啊，好似成日讲酒精咧，唔系好好。咁啊，两个头盔戴咗先啦。第一咧就系、是、啊，如果你未够十八岁咧，就唔好掂酒精饮品。第二咧就系饮咗酒唔好揸车啦。呢两个就系我哋传统做广播咧，经常都要铭记于心咧，每次讲亲呢啲题目嘅时候，要提醒翻听众朋友嘅 ，OK， 惊听众朋友唔记得。不过我又开始讲咯，因为呢个礼拜咧就美酒佳肴节啦，就系、是、关于香港呢一边啦。其实咧今时今日咧，如果要食大闸蟹咧 ，pairing 啊，即系配搭个酒咧，除咗一啲内地嘅酒咧，白葡萄都系好好。咁你一谂就系、是、哇，白葡萄一定系 Chardonnay 啊，或者Sauvignon Blanc 啊等等啦、啊。其实唔系嘅。 是可能呢有一啲内地譬如是宁夏嘅酒呢，譬如云南嘅白葡萄酒呢，是可以搭得好好嘅，或者配得好好嘅。咁当然啦，即係主持人就费事喺节目入面呢班门弄斧，讲到自己好似好识咁样。有好多朋友呢都好懂得呢呢啲红葡萄白葡萄嘅一啲知识嘅。咁自己呢上网报啲课程学下又得，上网搵啲资讯又得，再唔系走去啲红酒或者白酒供应商了解下又得，得咗咁样。好，讲到咁兴起咁开心，听隻歌转个头返嚟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嗱，节目嘅最后咧，讲埋呢一个消息俾大家听啦。香港演艺学院咧，之前就宣布啦，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咧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啊，为到香港同埋国家咧培育多元化嘅文化艺术人才，共同推动文化艺术产业同埋大学表演艺术嘅发展啦。嗱，呢一样咧就绝对啊，令到咧香港演艺学院嘅 APA 界别咧，同大湾区以至同国家咧。完整咁去接轨啦，成日都话咧，香港嘅演艺专才点样可以咧入到去内地咧？除咗旧时嘅年代系透过电视台啦，或者一啲合拍片啦，以至系一啲内地嘅电影公司啦，可以有机会探索更多之外咧，其实。好老实讲是苦无渠道的。真是用返最老派就是有啲内地导演睇咗某啲香港演员嘅作品做得几好喎，上嚟内地拍下戏啦咁样，或者拍下网大啦咁样。咁所以真係要你是圈内人，以致你够资历或者人脉关系较好，你先得到多啲嘅演出机会咯。咁呢一样嘢好似好唔牢固，同埋好唔容易啊，好似幸运元素高啲啊。咁但係多咗依家咧，香港演艺学院呢一个咧，同内地嘅一啲演艺嘅一啲机构对接咧，就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呢个备忘录咧，就系由香港演艺学院嘅校董会主席啦，杨全亮啦，同埋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咧有限公司嘅党委书记啊，去签署嘅。咁啊，演艺学院就表示啦，香港咧锐意发展啊，成为咧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啊。呢一次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签署嘅战略合作备忘咧，绝对为到演艺学院嘅学生咧喺香港、喺内地以至喺海外咧，带嚟更宽更广嘅事业发展前景嘅，双方咧将会共同啦探索啦广泛嘅合作项目啦，包括学生教育啦，以至咧职员嘅培训，同埋一啲 crossover 联合嘅一啲创作同埋演出嘅，咁啊，俾到学生啦，同埋咧教职员咧有多啲唔同嘅实习机会。嗱，讲咗咁多咧，其实我哋都系到讲紧一个演员或者学生一啲演出嘅面向啦，我都觉得。再深化啲，香港方面演艺学院嘅教职员又可唔可以翻去内地嗰度了解多啲咧？譬如你上到去上电北戏嗰啲，去了解一下人哋系点样去学习嘅，可以将我哋香港嘅优势加埋去内地一啲科班式嘅学习模式，两者可唔可以结合，得到更加好？更加豐碩嘅成果咧，咁呢啲咧全部都考量之列嚟嘅，呢啲面向絕對係好事嚟噶，寄望咧香港嘅演藝圈咧可以咧有更加多嘅明日之星咧，透過呢啲嘅戰略合作計劃咧出到嚟，有更加多唔同嘅影視作品咧同觀眾同埋聽眾朋友好好去見面啦。呢個時間啊，當然聽首歌咧完結今日嘅節目啦，祝大家有個美好嘅星期六啊！ 心中偷偷看，每个际遇里有各种的风光，喜欢不作声，沉默之中的奔往，总有困惑眼光，也笑着地凝望，风急路远，每架上有翅膀，沿途送上的鼓舞，常无言伴我闯，愿同往，